只爱陌生人，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。 就是一个不大的东西，所以就不要背负太多了。对昨天的纠结，最终只是囚禁了今天和明天，一定要学会释放。 手一挥就再见， 嘴角就笑，脚一动就踏前，从前的少年啊，漫天的回响，放眼看岁月轻狂，细雨飘飘心晴朗，云上去云上看，云上走一趟，青春的黑夜跳灯流浪，青春的爱情不会忘，不回答，不回忆，不回眸，反正也不回头。 像小孩子，胡闹呢是因为依赖，礼貌呢是因为陌生，主动是因为在乎，不联系是因为觉得自己很多余。

靠在原地发呆，这个世界变化得太快，我要怎么画出未来？我只剩下空空的口袋，我只好在原地发呆，这个世界变化得太快，我想不明白。从前无忧无虑美好童年，但是又要告诉自己是不是要坚强一点。 人耐不住琢磨自己，看一看自己到底是哪一种人，如果做得不理想不到位，当你痛下决心改变自己，未来跟着就会变了。 Hello 音乐 OK。 哎，照下来它是个什么东西，你知不知道他们都在背后说到你，你还是那样仰着脸叼着烟，一山的六七没人爱理会你，照下来今天的心情还不错，绿绿的我会认定的一些出门去，大街上看一看姑娘也是乐趣，幻想一下心里也会很甜蜜，赵小兰从前动不动就发脾气，现在的她已经学会了忍耐和平息，虽然看上去还有点不太接近，但其实她的为人还是很正直讲义气，赵小兰她总是不怎么爱笑，因为她笑起来的样子还有些坏气，小小雷不要再那么多愁犹豫，一个人的日子健康而且舒心，赵小雷啊赵小雷，十年前的理想始终没有放弃，雷小赵哦雷小赵，兜里面还剩了发光的几个银币，

一个强者要有三个基本条件：最野蛮的身体、最文明的头脑和不可征服的精神。可是有些事儿啊，你越是拼命的去抓它，你受到的伤害就会越多，倒不如及时的放开双手，随它去吧。从来都是不容易的，当你觉得很容易的时候，你要去沉下心来想一想，是不是已经有人在替你承担属于你的那份不容易呢？